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，坐在沙发上打着吃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，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，没有你好难过，虽然我有吃你一个榴莲，可是没有用，

短，城里的月光 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友情的人分我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诚意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守护他身旁。若有一天能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像一幅画，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。爱要结束，就不要虚伪的祝福。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，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。在和自己幸福作对，不做你的爱人，不管你的是非，不能否认其实只是爱你的美，不知你的咖啡会让人醉，再美丽的风景都会忘记，我一定会。像一幅画，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。

过了，你先回去。也许轻轻哭泣，也许低头叹息。让爱情一阵子，又有什么关系？纵然依依不舍，倒也好散好聚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忘记。虽然对你来说，也许并不容易。过去，让我依然是我，让你依然是你。可惜又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可惜又可惜，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。可惜又可惜，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 旧单车老情歌，